母亲节差不多是全世界都庆祝的节日，因为世人都觉得母亲怀胎十月，然后他们又经过那个生产那种的痛楚，才可以将那个 BB 是生出来。 BB 出世之后，妈咪很多时候又为着因为要照顾孩子，放弃了自己很多可能他自己所拥有的理想，全职来到担当作为母亲这个的职分。所以每年的五月第二个的主日，全世界都非常的是重视这个的节日，也是一个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感恩的一个的日子。所以呢，我在这里都是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都是祝愿在座的每一位母亲都能够成为你们仔女的祝福，也都得到你们仔女给你的爱戴。林肯总统去讲过话，我的天使母亲是塑造了我之所是我之所望。 But all that I am or hope to be I owe to my angel mother。 另外一位的是美国的第一任的总统，是乔治华盛顿，他说我的母亲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妇人，我的一切所是都是归诸于我的母亲，我的一切成就都是源自于她给我的道德、心智和身体的教育。另外在英国一位的是作家又或者一位演员叫做 Godfrey Wynne， 他说没有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没有一位好妇人的妻子或者是母亲，如果两者都有呢，那他是得着双倍的祝福。在这几个的所谓叫名人他所讲的这个说话的背后，其实都带出即母亲对小朋友那种的是或者是提携或者是帮助他成长的时候所带给他那种 的祝福。人类活在二十一世纪的里面，科技进步，人类那个观念是不断的来到是改变，伦理道德也都是改变着，但有两种的爱却是不会因着历史那个的变迁而来到改变。第一样的爱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在诗篇136篇第一节的里面讲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种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爱那个的子女其实没有理由的，即没有一个原因的，也都正话是阿高比所分享，也都不会是求有什么回报。所以游子吟他描写就是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带出母亲对子女那种的恩情，是我们难以回报的。但其实母亲很容易就满足的，作为母亲很多时候你只是一个问候的一个的电话，又或者你是请妈咪饮一餐饭，就是饮一餐茶，叫一些的虾饺烧麦请她吃， 他是满足的了。不过你不要一年一次只是母亲节才请他、啊、你平时都要请、啊。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作为母亲甚至乎我们作为父母、啊、父亲其实真的如果 子女是给到你有那种的关怀那种的是、啊、对你有那种的亲情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满足。我刚刚呢就去美国、啊、探完我的女儿、啊、吃饭的时候她就夹些送给我她说呢、啊、Daddy 你吃啦这样。哇、啊、她说完这句说话呢你真的个心都甜晒，即系唔使食都得噶啦，个心啊好开心噶啦，啊即系好容易满足。咁所以咧，我哋谂咧就其实我哋即系送嘢俾妈咪啊，或者系想氹佢开心咧，都唔使话要送咩珠宝，哇送钻石，唔使咁矜贵。啊，只要你咧能够真系你对你嘅妈妈，你有嗰种嘅体贴，你作为子女。你对妈妈有那种的关怀其实已经是贵重过很多的其他的礼物。是母亲节这个的主日让我们思想是圣经里面哈拿这个的故事特别是哈拿的祷告。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创造并且是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位的主宰。原来他关心亦都是看顾每一个我们被创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他都关心他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已经知道纵然哈拿其实是一个很平凡在圣经里面、啊、没什么特别一个的小妇人但是上帝都垂顾他上帝都听他的祷告所以今天你和我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个都被他看为是宝贵我们每一个都被他看为是那个的珍贵的儿女在撒母耳记上的是第一章第一至第五节啊、这个故事呢就记载到有一个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就叫做是以利加拿、啊、以利加拿是一个利未人、啊、但是呢他是住在以法莲这个的支派的里面、啊啊、其实你看下去的经文呢你发觉这个以利加拿呢其实他的生活都挺惬意、啊、他这么惬意但我就不知道他是幸福抑或是不幸因为呢原来这个以利加拿呢就有两个太太呢是服侍他。一个呢就给到他那个儿女的需要。另外一个呢又给到他爱情的滋润。但问题就是说呢这两个的太太呢、啊、这个、以利加拿的太太就是这个哈拿和这个皮利拿、啊。这两个太太呢他们都不可以和谐的相处。所以呢、可能以利加拿都很烦但是这个的以利加拿呢你看经文你就知道他是锡个大婆多一点、啊、他呢很多时候呢给东西都是给大婆是相分的、啊、这个呢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呢第四第五节你看到就是说呢每逢献祭、啊、哈拿就怎样哈拿就有相分、啊、因为呢他爱这个哈拿但是个问题很可惜、啊、哈拿就是什么呢哈拿就是无儿无女、啊、即是他没有仔女的而这个的二奶就叫做是皮利拿呢、啊、他就有小仔他也当然他就知道呢这个的以利加拿呢他的老公是锡这个的哈拿多一点、啊、所以呢他就经常恃着自己呢我有仔女我就去刺激这个的哈拿整到这个哈拿呢成日呢就大发雷霆成日呢都不开心、啊、然后在第六节的里面这里都告诉我听说这个皮利拿呢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即可能这个是皮尼娜跟这个哈拿说，说哎，我就有仔生，咁你呢你就冇得生。可能呢就係咁样一句说话呢，咁呢就激到呢一个嘅係哈拿呢就窒窒跳。咁所以呢个哈拿呢，你睇返经文上半部呢，佢成日都係唔开心嘅。咁我哋又好明白佢点解唔开心，好明白佢嘅心情。特别係过时过节嘅时候呢，譬如母亲节嘅时候，可能呢佢见到呢就係以利加拿呢同呢一个皮尼娜呢，大家成家人一起嘅时候咁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有儿有女一起呢是开开心心的吃饭热热闹闹。但相反，哈拿呢可能是私人独憔悴，他自己孤单一个人。所以我很明白这个的哈拿他不开心的原因。但你看回历史呢，原来是很多时候妻子是不育，即是没有仔女生，又或者是那种的妻妾那种的纠纷，这些的场景在旧约里面你都可能见过，就是呢阿伯拉罕和这个的撒来再加上一个的夏甲，又或者这个的是那个的他的仔雅各和这个的利亚以及是拉结，又是呢在当中呢很多的问题。这些的情节呢其实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呢，都是那一个的妻子未能够生育那一个呢就得到丈夫的宠爱，但最后呢就蒙神的应允是赐下孩子给他们。当他分析回是古代这些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又不可以用今日的眼光呢来到去判断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文化背景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妇人，若果是无儿无女的时候，会是被视为一种的羞辱，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若果是无儿无女的时候，其实可能是被视为神惩罚他的一个的记号。所以是在家中那个的地位呢，因为若果没有仔女的时候，就可能变得是危危乎，但若果有仔生呢，即有儿有女呢，特别若果你是有仔的时候，生仔的时候呢，你那个身价你那个地位呢就即刻提升了。越生得多越好，今天呢我们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的，但古代不是，你越生得多仔就越好，十个八个都无所谓，一队足球队都得，不紧要的。在古代的环境里面，古代的以色列呢和当时附近地区的人是其实都是这么上下，就是说呢基本上他们是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但若果是一夫多妻就不是犯法，即是不会是违背那个的法律，甚至乎亦都唔会违背当时嘅道德标准。妻子唔能够生育，当然就係当时一夫多妻一个主要嘅原因，但亦都有其他原因。其他有几个因素，就係话呢好多时候因为打仗嘅缘故，咁因为男丁要出去打仗，咁所以呢演变成呢就係嗰个嘅男女就唔平均，是女多男少。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呢，虽然 是那个的社会的类别是容许，但最主要就是说呢，因为当时呢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他们需要大量的儿女呢来到是耕种或者是务农呢来到是养活来到是工作。第三就是说呢，他们觉得我们可以藉着那种的多重的婚姻，即是我们娶多几个老婆，又将自己那个的声望，又或者是自己那个的富有的象征呢是显示出来。因为你会想到了，你没有钱你怎样几个老婆。所以呢其实在他们来讲呢，可以娶几个老婆呢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个呢是第三方面。第四就是说当时因为那个的是或者医疗的原因呢， 就是产妇在生了小孩子之后，她或者是死亡的机会呢是大过今日很多。旧约拉结亦都是这个例子，她生了这个便雅悯之后呢她就死亡，在圣经里面是都是记载到。所以我回去经文的时候呢，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以利加拿这个人呢，他又不是一个很懂得去体贴太太的一个人。当哈拿他怎么说呢？哈拿他不开心的时候，在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哈拿就是三招，第一招就是怎样？第一就是哭，一哭就厌食饭，就三心里受烦。好像我们中国人一哭二闹三上吊，通常是三样吓人的，不是真的。但是这个老公这个以利加拿他又怎样来到去安慰这个是哈拿呢？以利加拿他说，哈拿你做什么不开心而已，喊什么而已，有什么那么愁烦而已，你有我比你十个仔都更加好啦，有我一个已经代替晒你十个嘅儿子，咁样嚟到去劝呢一个哈拿。咁可能哈拿呢一个嘅以利加拿咧，佢嗰阵时佢又冇上过嗰啲叫婚姻辅导学，佢又冇参加过嗰啲叫做系夫妇恩爱营，所以佢咧就唔系好识嚟到点样嚟到去体恤，即系太太哈拿嗰个嘅需要。只不过是讲一些很肤浅的说话，有我就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一句的说话。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作为弟兄，我们作为丈夫，其实有时候呢，我们都要是懂做，即是当太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去劝解她，她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安慰她，要注意有几样的事情。第一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了解究竟太太她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就是说呢，是我们讲说话呢都会有些艺术，那个说话的艺术我们都会懂讲。第三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太多说话，但是呢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你借着耳仔呢来到给她听一下，这个最重要。可能其实这个哈拿呢，他只不过就是想以利加拿他老公呢可以聆听一下他就得了，又或者呢想个老公呢比较黑他就掂了，但这个以利加拿他都不明白，所以呢就讲一句呢就帮不到哈拿的一句的说话，他不明白哈拿那个的处境。所以当哈拿见到丈夫他不了解他的时候，而这个的姨奶又成日都激他，没办法，当呢之后呢他们一家人是上到去一个地方，一个示罗的地方，这个示罗呢就是一个是当时是献祭或者朝见神的一个地方，由这个那个的拉马，即是他这个以利加拿的家乡去到这个的示罗呢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有成是如果根据圣经所说呢，有成差不多是2000公里的，要走很多日的时间。他上到去圣殿献祭的时候呢，哈拿就流着眼泪去到神的面前来到祈祷。哈拿说他跟神起愿，就是说呢，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即是说呢，这里你看到哈拿他对神有一个许愿，在许愿当中呢，他一第一句就说，你怎么发觉万军之耶和华，他称呼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你说有什么特别啫？圣经里面成日都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说话的。但如果你看回由创世纪直至到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十一节之前呢，没有人用这一句的，是哈拿用 第一次用万军之耶和华，用这一句的说话。即是说呢，他讲到其实这一位的神，他明白到他有那种的能力，有那种的我们人类所做不到的事他可以做到。所以在之后的，如果你看回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或者是撒加利亚书呢，用过很多次，但是当时的情景，当时在这个的是或者是事实是差不多是结束这个的时代，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事实记 最后一节就是说各人都任意而行，即是说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个人呢都随心所欲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呢当时来讲呢，这个的是以色列经常是被一些邻邦的国家呢来到欺负，好像神没有去帮助他们这样，但是哈拿他的信心完全的是没有改变，他坚信他所相信的耶和华仍然是掌管历史现在和将来，纵使纵然暂时哈拿看不到神的荣耀，但他确信所有的权势都是服在耶和华大能之下。哈拿没有因着那个的环境改变而对耶和华神有那种的怀疑，他没有。在第十一节的里面，这里哈拿的祷告就是他说，若果耶和华神你听我的祷告，赐下一个儿子给我的时候，我必然将他归为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即是终身来到侍奉上帝，就是拿细耳人的意思。这个祷告其实对哈拿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甚至乎是一个牺牲来的，对于哈拿来讲。因为他将来只是，若果这个儿子真是归为拿撒这个的拿细耳人的时候，他将来只是能够一年可以见他一次面。因为撒母耳之后，撒母耳他要上去这个的示罗，是跟这个的以利，由他的家乡这个的拉马去到示罗，正话讲过有成2000公里咁远的路，所以他一年只不过是上去一次来到献祭。所以当哈拿有这个的祷告，有这个许愿的时候，其实神如果答应的时候，他将来他只是一年可以见他一次面。这个对于哈拿来讲是一个是他对神那种的敬畏，他对神那种的是信靠，完全没有怀疑，纵然在他来讲是一种的牺牲。然后在21至22节的里面，这里讲，这里都讲到，其实正话所讲，他说带他上去，在最后尾，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即是上去示罗，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个其实解释了，就是他那个的献上是一个的牺牲。即使是一年一次可以见自己的儿子的面，但是哈拿仍然的来到将耶和华神他放在首位里面。就正如今天在圣经里面，主耶稣都吩咐我们，就是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看见哈拿，他没有，其实他没有问，若果我第一个的儿子我献了给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会不会给第二个仔我的。哈拿没有问，没有问这个的问题，但他决意就是说头一个，第一个他就献给耶和华神，即使耶和华神他不再使到我再有生养，不再使到我有儿女，我都不计较。上帝后来怎样来到是祝福哈拿呢？神赐给哈拿有三个儿子，也都有两个的女儿，是其实记载在2章21节，耶和华眷顾哈拿， 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你睇返神好多时候祝福人係多过佢所想所求。喺哈拿嘅祷告当中，其实有三样嘅事情我哋可以去学习。第一就係话呢，我哋学习祷告，我哋让神介入喺我哋嗰个嘅生活当中，呢个好紧要。当遇到困难嘅时候，一定要记得让呢一位嘅神，呢位嘅上帝介入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上帝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可能都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人，我们跟哈拿可能没有分别，但是上帝他说他自己，他宣称他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更加就是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可以将你的困境，将你的不开心，甚至乎将你那种的冤屈，你带到去上帝面前，让他介入你的生活当中。圣经记载到，当哈拿他去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怎样？他就能够倾心吐意。他去到神的面前，当这个耶和华神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倾心吐意。其实你看回经文的时候，第一章的当中记载到哈拿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但是其实那个情况并没有改变，情形都是一样。但那个转机是什么呢？哈拿那个转机是什么呢？那个转机就是说，他确定的相信这一位的上帝，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认识到这一位的上帝是赐盼望赐恩典，也都有能力赐予给每一个人的一位的上帝。我曾经是可能一年前到，我讲过袁佑轩这个年轻人他一个的见证。这个的年轻人袁佑轩，他吸过毒，他又混过毒，并且呢他是同性恋的一个人来的。他的妈妈他曾经见证说，他说呢足足有七年的时间，七年的时间，说他每一日他和他的丈夫都为他的儿子祷告。不单止七年从无间断的为他儿子祷告，他更加说到他每一个礼拜他都有一次去为这个的仔来到去禁食祷告。每一个礼拜起码有一次为个仔禁食的祷告，七年以来从无间断，更加有一次他为他的仔来到去禁食祷告，总共整整有三十九天的时间，三十九日。所以从这个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祷告可能暂时不蒙应允，暂时是得不到神的答允，我们就灰心。我们要藉着祷告让上帝来到介入在你的生活当中，以致让他来到去改变你。第二就是说，哈拿他对上帝有那种的信靠，以致得着平安。十八节他里面说，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大愁容了。当哈拿他听到祭司以利对他的祝福之后，他的面上不再有那种的愁容。其实当时那个环境没有改变到，但是哈拿他找紧上帝给他的应许，哈拿他找紧上帝应许的时候，心里面就有那种的平安。今天一样是，当我们将我们那种的困难，我们用祷告，我们交托给神之后，我们就要开开心心，我们是倚靠上帝来到过生活。我们祷告了之后，就再不要还整天愁眉苦面这样 成日都唔开心咁样嚟到去对屋企人或者对别人祷告之后，好似哈拿咁样咯，面上就再不带愁容。呢、这个系我哋从佢嘅身上边可以学习嘅。第三方面就系话咧，我哋从哈拿嘅里边身上咧，亦都可以学习我哋点样嚟到栽培我哋嘅下一代。哈拿系喺以色列当中系一个最黑暗。又或者是祭司最腐败的时候，他将他的儿子是献给耶和华，也都是哈拿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他献给耶和华。当丈夫不是很体贴，又当以拉来到去笑他的时候，他将愿意将儿子奉献给上帝，专心的让儿子可以将来是专心乜意去侍奉上帝。圣经话，等到儿子是大的时候，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在那里。就是我们都看过，然后就是说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再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正话是没有读过的，就是说原来在第二章的十八、十九节，就是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他是已经在示罗那里，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就是说其实哈拿是很悉心的来到栽培撒母耳，栽培他的儿子，让他来到是穿着这个祭司袍，这个的是以弗德，在当中来到也都为他是做一些的小外袍，让他可以呢能够在当中去更加的去作祭司，这个的将来职位的时候呢可以无需要有任何的来到是掂挂。今日其实我们都要学习哈拿那种的祷告，我们将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交托给上帝，我们每日为他来到去祷告，为我们的仔女他的信仰来到祷告，为我们仔女他生活是行在上帝那个的心意当中来到去祷告。若果我们的仔女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信主来到祷告，亦都你可以预先为他将来的配偶，为他将来找到一个真是爱主的基督徒来到祷告。我们可以预先好像这个哈拿这样，预先为撒母耳做了很多的事情。今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仔女祷告。另外在教导儿女方面，我们怎样将圣经里面那个的价值观，将圣经里面那个的是道德观来到教导我的仔女呢？今天那个的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了，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将世界那个的价值观是灌输给他呢？我们是不是阿仔阿女你要勤力读书，将来呢你就要买大屋，你又要揸靓车，我们是不是这样教仔女呢？阿仔阿女你勤力一读书呢，你就将来你就做三师，你一系呢最好是做医师，一系呢就做律师，一系做会计师，工程师都不错，药剂师又好，不过最紧要不要做牧师，因为做牧师就很恩嘅啫。我哋系咪用呢一啲嚟到教我哋啲仔女呢？我哋今日究竟我哋系灌输系世界嗰种嘅价值观俾佢，抑或我哋系将圣经里边嘅价值观嚟到话俾佢听咧？我相信，若果我哋系愿意嚟到用上帝嘅说话栽培俾我哋嘅下一代，我们愿意 是将我们的仔女来到仰望神那个带领的时候，神一定给他有很多的祝福，神一定好像是旧约的哈拿一样，撒母耳一样，神是祝福他，祝福他整个人生，特别在那个的时代很大，对以色列人影响很大，撒母耳。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都让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有所得着。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更加你是我们的盾牌。纵然人生是会经历不同的境况，但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安息，得着平安。愿意哈拿他信心的祷告，对我们每一位，我们作为母亲，我们都有一个的启迪，在信仰当中来到让主耶稣你加入我们的生活，也都让我们懂得晓得去培育去辅助我们的下一代，以致儿女的信仰可以薪火相传，源源不息。求主都是帮助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 让大家来唱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信息的回应。主凡事引导，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必有所求？主爱恋我何用多意？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凭信在主里安居，向天上平安喜乐。我心知无论如何事，主为我安排运托。我心知无论如何事，主为我安排运托。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弯曲路他自喜乐。于是念主之人相助，生命量日日自我。我道理虽贫乏欲跌，我心灵干渴无力。幸我见你伴现我前，喜乐全源流不息。幸我见你伴现我前，喜乐全源流不息。